点的旧日之情，还频频在江边低回，会不会错认谁最狼狈，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，怕我无法归， 我就听你是我选择， 此生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，如明镜般清澈，一对表我心里可晓得， 今天就这一回，十七也不后悔，我奉陪把酒醉，把剑掉队，要和美和你一起飞， 幸福了没都已完美， 住在七月的洪流上，电台青岛理想一万丈，他午睡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，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，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，他尝遍了每个异乡，现实赠送的糖，

始寻找。 过了这么多年，

自由的梦，坐在屋顶晨光之上，露出一段空白生活，

独自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

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，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。

away from home, away from home, away from home, away from home, away from home. Lord, and 500 miles away from 走吧。

手轻轻也慌断不明，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，当时光被你喊停，没理由我已经相信，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，总是有着你，还不太了解你，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。 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，无论什么名字吧，这都是一样， 许多问题想也换断。 词人姚谦，读歌人董珂，千丝万缕，其中一信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，沐浴蝉鸣，你在时间的那里，而我在这里，你等候我多时，终于知己般相遇，沉着白雪，听见柳絮，你在时间的内里，而我在这里，一手编织着时光，温柔擦亮了沧桑，屏息在凝望的雨静，今夕是何夕，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，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，在我这里，一手编织着时光，温柔磨亮了沧桑，屏息在凝望的雨静，今夕是何夕，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，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，当我在这里， 千丝万缕其中一息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，沐浴蝉鸣，你在时间的哪里，而在这里，你等候我多时，终于知己般相遇，乘着白雪，听见